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咱们坐一 坐， 咱们那边 来，走， 喝一杯。 嘿，林叔， 肩膀被猛地拍了一下，林叔回过头，居然瞧见上回在领事馆宴会上偶遇的老同学林鼎康。 鼎康兄，你也来了？ 真没想到你也会在这儿啊！可以啊，林叔，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林鼎康是领事馆翻译。虽然想单独拿到请帖不太够格，但跟着美国人一道进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既然上次林叔能跟着岳定堂参加领事馆的宴会，这次有岳家的面子在，参加甄小姐生日宴自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理所应当认为林叔肯定是跟着岳定堂来的。 哎，定堂呢？怎么没瞧见人啊？ 哦，他去南京开会了，我一个人来的。 他待你真不错啊，以后要是饭碗砸了，我也来投靠你们，你可千万得帮我说两句好话啊！ 请柬是甄小姐亲自给的，林叔见他误会，也不解释，只是笑笑，与他闲聊起来。 哎，你没带女伴过来？ 没有啊。哟，你也是啊？无妨啊，今夜百乐门的舞女也都被甄家给包下来了，待会儿陪宾客跳舞的。不收小费，你看上哪个过去搭讪便是，只要人家乐意，就算不付出街中都没什么问题。 是甄四爷呀、啊！ 哎呦，甄四爷来了， 甄先生，好久不见呐！李先生，王老板最近可好啊？ 门口进来的一小撮人引起了林叔的注意。 那是谁啊？ 那是甄家的老四，甄爱农。就是甄从云的四叔， 我是说他旁边那两个。 哦，是日本领事馆的人，一个是参赞佐田三木，另一个不认识，看样子应该是佐田的秘书。 哦，甄家果然能耐大，领事馆的人来捧场，青帮大佬也来了。就算待会儿南京那边派人过来给甄小姐庆生，我也不稀奇了。 可不是吗？这些人抬抬手就够我们吃一年的了。老实说，我也没想到甄小姐生辰弄得牌面这么大，那些可不是等闲就愿意来的。听说甄小姐尚未婚配，也无男友，要是今晚能让她一见钟情，说不定能当上甄家的乘龙快婿，那可真就是鲤鱼跃龙门了。 林鼎康侃侃半天，才发现林叔根本心不在焉，注意力根本不在自己这里，不由得循着对方视线望过去。穿着酒红色旗袍的美貌女人正挽着中年男人的臂弯，两人鱼鱼私语，脑袋几乎挨在一块，状若亲密。女人的容貌委实出众，已然超过这里大多数同性，以至于不少目光落在她身上都会停留三秒以上。 诶，那不是何佑安吗？他也来了。他旁边的男人居然不是沈十七，那是谁啊？ 林鼎康没有见过那位程先生，认不出来是正常的。林叔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越过何佑安和程先生两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又落在不远处的角落，在那里也站了个人，跟几分钟前的林叔一样，形单影只，不与旁人交流接洽，没有人主动近前和他攀谈，就像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他和周围的人都隔开来。林叔他们这个位置就在楼梯口往上几步，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又不显眼，正适合观察认人。他看见那个人也正盯着何佑安所在的方向，面无表情，不似善意，对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绝非善类的气质。 哎，那人是谁？站在酒柜旁边的那个。 好像是陆同仓身边的人，叫 叫江什么来着？ 江河。 哦，对对对对对对，江河。这也是个心狠手辣的角儿，杀人不眨眼。虽然他很得陆同仓的信任，能耐也不小，但若是没什么事儿啊，还是少与这人打交道的好。 隔着人群，对方似乎感觉到林叔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抬起头往这边看。林鼎康赶忙收回目光，转身低头喝酒，故作无事。林叔却没有躲闪，反倒还遥遥朝着江河举杯致意。江河看了他一眼，冷冷转开，半点回应也没有。 林叔，你们认识啊？ 之前不认识，现在不就认识了？ 那我可得提醒你了，你还记得去年轰动一时的无头尸案吧？据说死者就是得罪了江河，才会被他命人砍头分尸的，至今也没人敢追查下去，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他平时啊，跟在陆同仓身边，就是负责干那些陆同仓不方便出手的脏活累活，手上沾的血不是一星半点。 放心，我晓得了。 哎，甄小姐来了。你今天真好看啊，甄小姐。 谢谢。 小姐真漂亮。 谢谢各位。 说话间，门口一阵骚动，许多人纷纷抬头望向动静来源。先是门童开道，然后是星光闪烁华丽曳地的裙摆，最后才是被许多人簇拥着翩翩入场的甄从云。人群自动自觉让开一条道，令他畅通无阻，接受目光洗礼。甄从云泰然自若，没有半分局促羞涩，显然早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他直接走上中央舞台，只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 谢谢大家，今日是我的生辰，感谢大家赏光到来，祝各位尽兴而归。 说罢打了个响指，现场静候已久的乐队立马奏起音乐。宾客们没有动，所有人都在等他开舞。甄从云进来的时候孤身一人，而在场也多的是年轻俊彦，甄从云势必要在其中挑选一个。那些带着女伴前来的，现在可能已经暗自后悔了。第一支舞意义不同，许多认为自己足够资格的人都禁不住在脸上流露出势在必得的神情，还有人主动上前朝甄从云伸出手： 甄小姐，不知我是否有幸邀请您跳第一支舞？ 林叔认识那个人，对方来自一个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中华民国几代官场不倒翁的家族，这样的门楣配上甄家门第，绰绰有余。但甄从云仅仅是冲他一笑，没有搭上那只手。那人有些尴尬，守在半空停了片刻，不得不撤回。 甄小姐，能不能把这份殊荣给我，让我陪您跳第一支舞呢？ 甄小姐，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专门学了跳舞，就是为了等今天，让我陪您跳第一支舞吧。 不好意思啊。 又有不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主动上前邀请甄从云，其中甚至还有青帮大佬和政府要员，但甄从云都笑着拒绝了。 这甄小姐眼光还挺高啊， 挑选一个等于得罪其他，不如谁都不选，找一个谁都不敢生出怨念的局外人。 甄小姐的想法比一般人聪明多了，不愧是当过她父亲秘书的人。话音刚落，甄从云就朝他们这边走来。林叔觉得甄从云一开始并不是冲着他来的，对方的目标是在他身前不远的法国领事。法国人浪漫，最喜欢凑热闹，甄家的生辰舞会轰动上海滩，政商名流都给面子，其他国家的领事也许还会有点矜持，派个参赞秘书过来代表，法国领事却饶有兴趣亲自前来。选他当第一支舞的舞伴，既不失体面，又让人无话可说。那些心生不满的人肯定不敢去找杨大人的麻烦，合情合理。然而甄从云在看见法国领事身后的林叔时，却临时改变主意。林叔心生不妙，转身想溜，已经来不及了。甄小姐朝他款款走来，笑意盈盈，伸出玉手： 林先生，我能邀请你陪我跳一支舞吗？ 这小姐怎么会选他跳第一支舞？ 她的公主， 郑先生长得可真好看啊！ 众目睽睽，哗然一片，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灵叔，但没关系，从今夜起，灵叔将成为上海名人，因为甄小姐竟然舍弃了那么多青年俊杰、大佬名士，选择了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虽然他的确非常英俊，灯光在他脸上几乎让人移不开眼，可在场那么多人，优秀的岂止这一个？林鼎康已经看呆了，他一脸梦幻，甚至怀疑自己还没睡醒，脸上禁不住流露呆滞，喃喃自语道：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啊。 要是20多年前他就猜到凭着一张脸能令甄家小姐倾倒，林鼎康觉得他一定会把自己塞回娘胎里，重新投个小白脸胎。他眼前甚至已经出现了甄小姐和林叔携手走入婚姻殿堂，成为全上海奇谈佳话，林叔鲤鱼跳龙门的场景了。走或不走，林叔在犹豫。他没有林鼎康那么多可笑的幻想，更没有大出风头的野心。他本来只是想来混一顿丰盛的晚餐，顺便找机会跟甄小姐拉近一下关系，以后常来常往。正如他对岳定堂说的那样，要是能借此机会搭上汪院长的关系，以后也算多了一条路，但也不要一下就拉得那么近呢。那些落在身上的目光就像一道道利剑，扎得林叔头皮发麻。 我不大会跳舞，只会跳一点华尔兹。 林叔说着，握住甄小姐的手。如果甄从云想跳伦巴，就会主动舍弃他。如果甄从云还是坚持想跟林叔跳，那林叔此举也不算令他失了颜面。 没关系，那就华尔兹，你跟着我的节奏便好。 甄从云露齿一笑，裙摆摇曳如波，晃荡潋滟，灿灿生辉。他出奇的好说话，林叔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周围的人见这支舞已成定局，也都各自散开。等他们旋转着进入舞池中央，又被再次团团围住，犹如众星拱月。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